今天是什么日子？陈果虽然是半昏睡状态，但这个问题实在难不住他。常先问他的问题肯定都是相关荣耀的。对于荣耀来说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 新版本正式上线啊。 陈果脱口而出。 还有呢？ 11区开放。 嗯，还有呢？ 还有。 陈果有点茫然，想了又想，半天也没答出来。 去年的今天这个时间，叶秋宣布退役。 常仙总算是公布了答案。陈果怔住。确实，叶秋本人虽然早一天就到了他的星星网吧，但他的退役声明本就是家事战队代为公布的。 也就是说，依照荣耀联盟的规则，叶秋如果要复出的话，现在已经可以了。 陈果明白了，这个常仙想得到的是叶秋复出的第一手情报。真是积极呀、啊、陈果感慨着。其实他现在手头根本没有什么媒体资源，真要想就这些做什么报道的话，怕是他都会主动联系常仙了。但是叶秋复出，陈果并不太清楚他是怎么打算的，是要现在到期就公布他要复出的消息吗？陈果抓着手机就这么走了起神儿，一时间忘了说话。另一边的常仙竟然也就这样保持着安静，没有出声催促。常仙是新人不假，但却有着一定的记者嗅觉。那次采访的时候，他有问过有关叶秋和星星的问题，对方队长叶修的回答也被他完全记录了下来。当日那个叶修说，叶秋可以说在，也可以说不在。这故弄玄虚的话语，在得到常仙的追问后，对方给出的是到时候你就知道的答复。到时候是什么时候？由于常仙经验不足，采访节奏安排的不好，这个问题当时就没好意思问出来。但是回来后自己一琢磨，觉得这到时候总得是个什么特别的时候，比如说叶秋退役的一年期满。于是从那时起，常仙数日子时总不会忘了叶秋退役的时间，只要再到今年的这一天，那就意味着叶秋可以复出，可以重返荣耀。所以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，常仙迫不及待地就联系了陈果。而这一次他可不想再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就搞砸了，所以他保持了耐心和冷静。直到现在为止，他只是陈述了一下叶秋现在可以复出这个事实。这种方式无疑就聪明多了，虽然没有提问，但是却展开了话题。现在就看陈果是不是会就此对这个话题说点什么了。常仙耐心地期待着。陈果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走神了很长时间，回过神来后还觉得常仙好像是刚刚讲完话似的，随口就接了句： 对哦，可以复出了。 那么他有没有什么复出的安排吗？ 常仙问道。事实上他还没有确认过叶秋到底是不是真在行星，但是现在他直接跳过这种问题，以一种假设叶秋就在行星的姿态提问，这就又是一个一石二鸟的问话技巧了。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 哦， 但是叶秋一定会回来的。 嗯，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一天快点到来， 一定会来的。 这两下掷地有声的问答，却又让常仙有些茫然了。他的直觉告诉他，陈果其实对于叶秋的具体打算好像也不是很清楚。这两句貌似确认的答复，听着更像是那种粉丝对于偶像一厢情愿的期待似的。 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采访一下他呢？ 终于，常仙还是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种请求。 这个，我也得问过他后才能给你答复。 他不知道，只是他这个答复就已经让常仙一阵狂喜了。 他终于可以完全确认叶秋真的是和星星在一起的，只要跟紧了星星，就不愁跟不到这位大神。常仙倒是忘了，他的前辈曹广成跟了家世足足8年，也不过是在 QQ 上采访过叶秋。 希望能得到这个机会。 在得到这个确切答案后，常仙变得更加自信，更加有耐心了，但是心却一直在砰砰乱跳。他甚至已经开始脑补当他看到叶秋时可以问些什么问题。 嗯，回头我和你联系啊。 好的，那陈姐你先忙。 两人随即挂断了电话。陈果梅急着去问，这会儿全星星的人恐怕都还在睡觉呢。翻了个身，陈果也先接着补觉。采访站这边呢，常仙挂了电话后那一脸的兴奋正好被回来的曹广成给看到。 什么事啊，这么高兴啊？ 叶秋。 叶秋怎么了？ 听到这个名字，曹广成心头也是一拧，情绪那叫一个复杂。8年呢，作为一个业内最接近叶秋的记者，居然只在 QQ 上做过访问，简直是他记者生涯的一个羞耻。 叶秋就在星星战队呢，没准我可以得到采访他的机会。 曹广成笑了。叶秋在星星，这好像不算是什么秘密吧，现在还有谁不是这样以为的呢？至于知道叶秋在哪儿就有机会采访他，这逻辑更是让曹广成发笑了。他真想把常仙揪过来，让他好好看看他面前的这个人。曹广成，荣耀圈的金牌记者，8年来一直都知道叶秋和他很近很近，但是采访机会很远很远。 年轻人呐， 曹广成心下感慨着，一点没嫉妒常仙的这个机会，上前拍了拍常仙的肩。 加油。 说完曹广成就回自己房间了。常仙一点都没察觉到曹广成的异样情绪，他还沉浸在获悉确切情报的喜悦，跟着就跑去电脑那儿搜集叶秋的过往，已经开始积极备课了。星星战队所有人起来时已是这一天的傍晚，通宵游戏而且又是马不停蹄的征战越级团本，消耗的精力还是挺大的。起来解决了一下个人问题了，十人相继就已经来到一层训练室，来到各自的位置开始登录游戏了。与此同时，挂个 QQ 看个邮箱刷个关注的网站都是每个人都会独有的一些习惯。游戏上线后，大家都是挺下意识的去翻开神之领域的副本记录了，当然是75级这一阶段。休息时还未诞生的剩余的20人团本的首杀记录都已经诞生了。除了这些副本记录，众人更是看到5人本中有几个连隐藏 BOSS 的首杀都已经开出来了。5人本毕竟可以下的次数多一点，这些战队选手们反复刷刷触发隐藏，当然也没多大悬念就解决了。再去选手群一看，热闹的和他早上下线时一样，各种议论当中当然也有相关记录的话题。 哎，首杀记录大部分还是被星星给拿了呀。 叶秋那家伙大晚上不睡觉，带着他们的人刷刷刷，可不全被他们拿下了。那家伙是真想带着他现在这支队伍在挑战赛里掀翻家世重返联盟啊。 不是说星星战队挑战赛里的报名名单里没有叶秋吗？ 挑战赛而已，成员经常可以换的，后期插入就可以。他是不是在等复出期限啊？说起来其实他今天起他已经可以正式复出了吧。 是不是复出好像无所谓吧，挑战赛好像没有禁止退役选手参赛。 照理说这也是联盟组织的正赛呀，应该一样有限制的。 问题是他就没有啊。 疏忽了。 其实他现在宣不宣布复出有什么意义啊？反正他又不可能在冬季转会期自由加盟什么战队，他肯定是要带着他那只猩猩继续闯的呀。哎，叶秋要是复出加盟霸图的话， 笑话，叶秋怎么可能加盟霸图？ 我就是说如果嘛，叶秋加入霸图的话，霸图的首发五人。 喂，尼玛，不要乱说了啊，太可怕了。都颤抖了吧？这个阵容确实让人颤抖。 有人附和，众人一看名字，一时间都无语了。君莫笑。现在大家都知道君莫笑背后坐着的必然是叶秋。 哎，大神潜水呢？ 说段子的打着哈哈。 嗯，哎，大家都多少级了？ 叶秋问着很寻常的问题。 没升呢，一天都刷本了。这样的越级刷法，其实经验获取的不如刷70几本。 可不，看来还是得把角色赶紧交出去练级比较好。 新出来的任务奖励不知道有多少属性点， 技能点也不知道。 新上限是5500吧？ 那照比例应该能稳妥的得个400点。 妈的，终于有技能点了。 说话这位看来角色技能点不是很高，饱受困扰。 也别高兴得太早，75级的新大招还没出来呢，没准到时候加息点来更纠结。 话题瞬时间就变得又平凡起来，平凡的话题让平时斗得你死我活的选手们也变得轻松起来，这是难得的真正友谊第一时刻。陈果也在这时终于找上了叶秋。 哎，对了，今天那个小常来电话了，有关你的复出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